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继续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在这个小时我们精选到的优秀专辑来陪伴你过假期生活。这些专辑也是中歌榜年度最佳专辑。时间来到2004年，这一年只有一张专辑获得了此项殊荣，这便是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首先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夏日一阵雷雨后，看到美丽的彩虹，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流转，你曾有不平凡的心，曾有很多的渴望。当你仰望头顶蓝天，才发现一切很平常。这一切的转变， 我们听到的是许巍第四张专辑标题曲《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张专辑在歌词上依然是充满了愉悦的心情和超然之美，但是在曲风上不拘一格，甚至依稀可辨在红星时期那种充满躁动的律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最具传唱度的作品，这首《曾经的你》。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

群小溪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许巍这首《旅行》，这也是专辑当中最早录制完成却最后定名的歌曲，因为歌名许巍想了长达七个月时间。歌词中的松涛、白云、青涧、天边和音乐中的童声齐唱互相呼应，带给人无比美好的感受。而旅行二字正好概括了出行、辽远、美好、悠然，这也成为很多人旅途当中必备作品之一。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开篇曲《纯真》。 千里，只为再次见到你，在我心里是温暖的家。一些记忆在我心里，如今再次又想起那丛林开满最鲜艳的花，散落在春风里。 阵阵清风吹来， 点点的云彩，缓缓透过车窗，看着移动的城市，阵阵花香袭来，鸟鸣婉转而悠扬，缓慢地飞翔，在这奔驰的原野，好像梦里醒来，见到清醒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我曾像梦里醒来，见到清醒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我心深处的 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听的一首歌，坐看云起，来自许巍。在这张专辑里，许巍进一步巩固了乐队化的风格，同时音乐中的悠然自得也更为凸显。在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听到的是由许巍所演唱的《秋海》，稍后中歌榜将会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待会儿见。 黄昏的海风吹起，轻抚我此刻舒缓的心，天边金色的夕阳将这温暖的时刻染红，倾听飞鸟的歌唱，心随大海的节奏起舞，美呀美，承受一人，为何此刻欢乐的心却又忍不住的想哭泣， 现宽广的星空，将爱就在一瞬间点燃。倾听大海的歌唱，心在辽远的星际起舞。美呀美，承受隐忍，为何此刻欢乐的心却又忍不住的想哭泣。 心留给梦中缘。

首《祝你开心》来自孙燕姿，孙燕姿的首张专辑便大火，在她稚气未脱的外表之下，她的音乐更多反映出她的个人实力以及脱俗的个人风格。当然，孙燕姿的成功绕不开李思松、李伟松对她的鼎力相助。从发掘到秘密训练再到合作，孙燕姿和李氏兄弟彼此扶持，互为知己。而这张同名专辑《Stephanie》也是她和李氏兄弟同为制作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专辑中这样一首情歌，我也很想他。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

的做梦没有空，现在开始动，每个结果大不同，现在半空中飘着乐观的微风，我的自由自在。结果大不同，现在半空中飘着乐观的微风，我的自由自在，漫游无限漫游，种下梦想和忧，收获时候，种下梦想和忧，收获时候。 这是廖云如作词，孙燕姿作曲的一首《重》，专辑整体的调性轻松活泼，这也是孙燕姿暂别歌坛一年之后推出的专辑。2000年到2003年，他在3年半的时间当中发行了5张专辑，超负荷的工作让他有些吃不消。后来结婚生子，同样选择暂别歌坛，但是他的人气丝毫没有衰减，因为曝光率不高，还被新一代年轻人误以为是冷门歌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燕姿这样一首《未知的精彩》，稍后还将听到《我的爱》。最后也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稍后我们继续中歌榜，待会儿见。 风该往哪儿开，通往什么未来？Oh yeah， 年轻的动脉，直觉就是路牌。Oh yeah， 别出心裁，真心的爱无可取代。谁来编排？期待是种色彩，亲手涂改，日子充满自信风采。未知的岁月有多么多姿多彩，由我自己来主宰。天才只想玩得开怀。Oh yeah， 别再发呆，过了用什么取代？ Oh yeah， 我未知的未来，不要谁来编排，期待是种色彩，亲手涂改，日子充满自信风采。有多么多姿多彩，由我自己来主宰。Yeah, yeah, oh, yeah. 别再发呆，过了用什么去？谁来编排？期待是种色彩，亲手涂改，日子充满自信风采。未知的岁月有多么多姿多彩，由我自己来主宰。我未知的未来，不要谁来编排？期待是种色彩，亲手涂改，日子充满自信风采。未知的岁月有多么多姿多彩，由我。来主宰。绕着山路走得累了，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不会懂多难的，以为

家住哪儿？黑夜里看天空，看没看到星光。我想我听得懂，这话里带节奏，街道里还半失落，人潮的汹涌将我淹没，回忆涌心头，飘在风中。记得那年隔着山后面， 子妍这首《你问我家住在哪儿》是今年中国榜的榜单第16到第36期榜单当中唯一的两极跳，连续两周获得火箭歌称号的歌曲，在第20期榜单从第18名来到第12位，升幅了6个榜位，在第21期从第12位来到了第8名，升幅了4个榜位，两周之内前进整整10个位次。我们榜单继续向上，第22周榜单的火箭歌是我们今年榜上播放量很高的一首歌，复古 disco 的曲风非常讨喜。马赛克乐队 Love Light 在第22期中国榜从第19名来到第17位，没错，这一期榜单普遍升幅不大，前进两位已经是火箭歌了。 就算 三角的魔力，也不能让我失去你。在星辰的国度，西伯利亚漫步，东京铁塔跳舞，世界是你的礼物，给我你的孤独，悬挂在圣诞树，时间的印记都是爱的无辜。上亲爱的女孩，享受着爱的节拍。星辰的国度，西伯利亚漫步，东京铁塔跳舞，世界是你的礼物，给我你的孤独，悬挂在圣诞树，时间的印记都是爱的无辜。路上亲爱的女孩，享受着爱的节拍。 总是和时间在比赛，都生怕停下来，我更喜欢比生活慢半拍。 与其去幻想空洞的未来，何不享受现在，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Nothing to do,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 搞轻松的程度，别忘了终点是人生的旅途。少年在玻璃上画笑脸，伴随着雨点再见每一个昨天，他也曾沦陷，但从不愁眉苦脸，在痛和泪中褪去了懵懂，但他从未过放弃，有人说自不量力，可他坚信于是鼓起了勇气，但是却无能为力。过了年纪男孩已不再年轻，满腔热血褪去，但依旧不变的是不放弃和当初的决心。他唱着 Do,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 搞轻松的程度，忘了终点是人生的旅途。 No one but you, Nobody can do it but you, 感谢你的不服输，沿途的风景比终点更精彩。 The world is gonna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but I'm sure, but I'm sure, 出心快哭 23期中国榜的火箭歌，从第21名来到第15位，升幅了6个榜位。小鬼王琳凯在6月份发表了单曲 Raining。 小鬼非常想扩大自己的音乐版图，在 Hip Hop 或者是说唱音乐之外加入其他的音乐元素，比方说和很多摇滚曲风的相关联等等。而这首 Raining 也在潮流曲风当中加入到了一些音乐剧的元素。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第24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升幅9个榜位，从第30位上升到了第21位。余文文今年新专辑《幕间剧》当中早期曝光的这样一首主打单曲《要不要》。这里是十一假期陪伴大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稍后在下一时段我们就来关注在本年度几乎没有机会去打破记录的最小升幅的火箭歌。我们稍后见。 这世界永远很想看你摔倒，观众说最好是当着怪猫，那也是给没花后的外貌，感受过不再保暖的怀抱，会明白掉进了坑要快逃，有只有的再不会乱了套。

注定怎么懂不读，隔着一层皮肤，爱情怎么懂孤独，眼神却能倾吐，既然怎么懂孤独，我更义无反顾。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刻骨心中那少一寸土，谁愿意跟你独处，谁不贪 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会把一切洗净，云淡风轻，心不能负载太多，也许就到这里，汹涌澎湃放在心底，一生永远难忘曾经那么爱你，这份爱会是永恒的印。 只为这段情， 心不能负载太多，也许就到这里，汹涌澎湃放在心底，一生永远难忘曾经那么爱你，这份爱会是永远曾不顾一切付出真心，时间会留下美丽痕迹。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十一假期我们来对本年度榜上歌来做一个中期的阶段性总结。在今年截止目前，甚至历年来的中歌榜榜单上，第25期中歌榜呈现出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情况，那就是40首歌曲当中只有一首歌的成绩是上升的，而且升幅只有一位。水木年华感谢生活从第十名来到第九名，成为当周升幅之最的火箭歌。 感谢生活，感谢生活，它给了我太多太多，它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到日出日落，我看到了无际夜空，星星般的万家灯火，我看到了茫茫人海里我一直要找寻的你。感谢生活，感谢生活，它给了我太多太多，它给了我一双耳朵，让我听到风起雨落，我听到了人们欢笑里婴儿出生时的哭啼，我听到了喧嚣世界里轻轻呼唤我的 生活，感谢生活，它给了我太多太多，它给了我一双脚，让我走过田野沙漠，我踏过了湖泊高山，只为寻找遥远的梦想，我穿过了泥泞坎坷，只为回到你的身边。感谢生活，感谢生活，它给了我太多太多，它给了我一颗心，让我体会泪水欢乐，我分辨了美与丑恶，让我简单善良的活着，我承受了 从第25期升幅只有一位的火箭哥，到了第26期，火箭的升幅一下子就大了起来。冯提莫《再见少年》从第37名一跃上升到了第19名，升幅了18个位次。而接下来这首歌也在当周有着14个榜位的升幅，第28期火箭哥张延琪这首《It's Time》从第22名来到第8位。 存在一次。

这是周深为电视剧《千古绝尘》所演唱的主题曲《绝恋》，在第29期中国榜上取得了最高升幅，从第12名前进了10个榜位，稳坐亚军位置。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第30期中国榜最大升幅的《火箭歌》，从第11名来到第6位，升幅了5个榜位。这是李荣浩这首致敬经典港乐的《纵横四海》。这里是在十一长假陪伴大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年榜单的中期总结，火箭歌、恒星歌将会在之后节目当中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点燃一杯，太多挣扎无力，可在狂风的冷眼也孤独。点燃一杯，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点燃一杯，太多挣扎无力，可在狂风的冷眼也孤独。点燃一杯，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最终去四海纵横。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